他抓住了这次和玛丽莲独处的机会，成功地向他表达了爱意。后来刘磊开车接到了肖汉，在赶往机场的路上，他递给肖汉一个包。 你的行李我看了啊，一样有用的东西都没带。得嘞，哥们送你一大礼包。 啥呀？ 记住啊，泰国这时候特别热，暴晒，尤其你这张脸，千千万万不要晒黑了，如果一晒黑就穿帮。 穿 大哥，这不是往脸上戴的啊。 啊，这不是你穿过的吧？ 跟你说个事儿啊，哥们受伤了。 啥意思啊？ 玩归玩，最后还得回家。 来到泰国之后，肖汉来到悠悠拍摄广告的地方，但是悠悠太忙了，两个人刚见面还没来得及说话，悠悠又要去巴黎，肖汉只好选择回国等他。等悠悠回来，果然主动约了肖汉。在汤怀的陪伴下，肖汉陪悠悠玩了一天，晚上他们聊起了肖汉过生日的事情。 今天真是你的生日吗？ 就算是吧。 他姑妈呀，老年痴呆，一年啊给他过好几回生日呢。 现在一个星期一回。 哎，不会有什么说什么呀，他姑妈做面做得特别好吃，真的，我们哥几个从小就吃，现在有一段时间呀吃不着了，这心里啊还怪想的慌的呢。 是吗？ 哦， 我能尝尝吗？ 你想尝吗？ 不是，你尝什么呀？其实都一样，你们韩国不也有什么汤面呀、炸酱面什么这面那面的，其实都一样，不用尝，不用尝。 就这样，肖汉把悠悠带回到了大姑家。 请进。 怎么开灯啊？省电啊。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 开灯之后，肖汉傻眼了，发现家里人全都在等着自己，当然也包括他的妻子沈红。 爸爸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谢谢。 我介绍一下啊，我大姑。大姑。我大爷。 哎， 二大爷。 哦， 二大妈。 哎， 项链挺好看的啊。 嗯， 堂哥。 哎， 哎呀，堂哥剃头了哈。堂哥家儿子没上网这几天 啊。 堂嫂。 哎 呀，气得我坐进去。这个堂弟壮啊。健身教练。Fitness。沈红，我媳妇儿。乐乐，我女儿。叫阿姨。 阿姨。 他是 在这尴尬的时刻，汤怀跑了过来。 干嘛去了你啊？干嘛去了你？我说不是，我再找不着你的话，我掐你妈个逼！ 你干嘛去了？你怎么才来啊？ 我停车一转身，你俩就不见了。哎呦嫂子，我还没给你介绍呢，这个是我女朋友。哎，气氛这么热烈啊！ 吃点吧，刘 啊，吃什么？ 面 吃，那个面就不吃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先撤了 ，撤了， 撤， 不吃了 啊！不吃，不知道谁过生日，祝你们生日快乐啊！ 别走啊！那咱们吃面吧。 啊？哈， 虽然真相险些被揭穿，但是肖汉仍然有些不甘心，他的内心还是非常希望能够和悠悠约会成功的，于是他又找朋友帮忙。在他带着妻子沈红回到家的时候，朋友们突然开车赶了过来，

说太，只是偶尔会跑去喊娘。如果你跟我谈情说爱，我让你现在每天都精彩呀呀。你是我心中 就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